阿弥陀佛。一个月没有上课了，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发两个讲义哈，一个是讲义11，一个是讲义12。那么今天会用到讲义11，讲义12就以后用。上一次讲课在最后问问题的时候，就有同学问到关于咒陀罗尼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今天就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把它比较详细的讲清楚，事情讲清楚的话大家就不会有疑惑。所以呢今天就看这个讲义11，看这讲义11，我们把这个陀罗尼呢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讲义11呢，它讲四种菩萨的妙陀罗尼。所以说一，四种菩萨妙陀罗尼，这个引自瑜伽师地论呢第45卷。那么在第45卷也解释这四种菩萨妙陀罗尼。云何菩萨妙陀罗尼？那么这是提问，什么是菩萨的妙陀罗尼呢？当知如是妙陀罗尼略有四种，一者法陀罗尼，二者意陀罗尼，三者咒陀罗尼，四者能得菩萨枕陀罗尼。这边先总答，刚刚提问这边是总答。这个妙陀罗尼呢要略的说可以分成四种，那么这里列出了四种陀罗尼的名字，分别是第一种是法陀罗尼，第二种是意陀罗尼，第三种是咒陀罗尼，第四种是能得菩萨忍陀罗尼。什么是陀罗尼呢？陀罗尼是印度语，那么在我们汉语如果翻过来的话呢，就是说叫做总持的意思，那么也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能持能遮的意思，这个遮是遮浅的遮。那么陀罗尼呢，先解释这个总持的意思，陀罗尼呢就是一种强大的念慧的力量。那么如果你成就了这种强大的念慧的力量呢，就能够认识无量佛法。什么叫认识无量佛法呢？就是你能够记忆了解这无量的佛法，令不忘失，那你记忆下来就不会忘掉。那么他能够从一法中认识一切法，就是他拿一法他就可以什么把一切法记忆出来，他能从一个文句里头认识一切文句，一句话他能就把什么把一切的语言都显现出来，从一法所权益中认识一切法所权益，刚刚讲他能够认识一法，那么从这个法所表权的意义呢，他从这一个意义呢能够推出一切法的所权益，由此呢摄藏无量的功德，所以呢这个陀罗尼又称为无尽藏，藏是宝藏的藏，无量功德的宝藏，这个是总持的意思，有一法一句一意中持一切法一切句一切意。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个力量从一法中能够认识一切法呢？就是当菩萨他修行的时候，当他成就了这种强大的念慧力的时候，他的心中一显现，他的相分一显现一个法相的时候，那么一切法相同时在相分中显现出来，这个叫强大的念慧力。那么同样的，当他的相分显现一文一个文句或者是一个意的一个法意的时候呢，一切的文句一切的法意也同时在他心中的相分显现出来，所以他心中能显现什么无量的功德门。那么在相分显现一切法一切文一切意的时候呢，这个心的见分呢它也有一个特殊的殊胜功德， 这个呢，见分它能够什么？它能认识这一切法、一切文、一切义的无量功德，令不忘失。好，你相分显现出来，它见分能够把它记忆出来，不忘失掉。所以呢，这个是总持义来解释陀罗尼。好，就要成就这种力量，这种念慧力，它就有这种功能。那么陀罗尼呢，我们刚刚讲第二个意思呢，叫做能持能遮的意思。就是陀罗尼呢，它有这种功用，有这种利用，它能够认识积极各种善法，使这种善法不散失，这个是能持的意思，就是能持善法而不失去。那么陀罗尼还有这种功用呢，就是它能遮止恶不善法，使这个恶不善法呢不能升起。如果我们心中有作恶的欲念，这个陀罗尼能遮令，使我们不作恶罪，这个是能遮的意思。好，所以陀罗尼又有能持能遮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般讲陀罗尼呢，我们这边讲有四种陀罗尼。好，那么一般在讲陀罗尼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它是咒，就是集中在咒陀罗尼。那为什么呢？因为咒陀罗尼呢，能够让我们众生感到利益。我们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去记住这一切法，了解这一切义，也没有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因为我们也没有力量修止观。但是呢，给你个咒，你持这个咒呢，就能得到消灾避祸的利益，你就会愿意持。所以呢，久而久之呢，就只要说是陀罗尼，我们就认为就是咒，所以就变成咒陀罗尼代表了这四个陀罗尼。其实咒陀罗尼只是其中的一个陀罗尼而已。那么这四种陀罗尼里头最重要的呢，就是第四个，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好，那我们下面解释，云何菩萨把陀罗尼，这下面分别解释四种陀罗尼。先解释法陀罗尼，什么是法陀罗尼呢？为诸菩萨获得如是念慧力持，由此力持闻未曾闻，言未温习，未善通力，名具闻声之所摄录，次第错众，次第结集无量经典，经无量时能持不忘，是名菩萨法陀罗尼。好，这个是解释法陀罗尼。为诸菩萨获得如是念慧力持，就是这个菩萨他修行了，那么他有所成就。他成就什么呢？他获得这种强大的念慧的力量，这种念慧力呢，能够摄持所闻的法而不忘失，这个就是法陀罗尼。我们这边讲的第一种法陀罗尼跟第二种意陀罗尼呢，它的体性，我们讲念慧力持嘛，所以它的体性就是念心所跟慧心所，它的体性是念心所跟慧心所。这个念呢，就是对于曾经经历过的境界，能够令你的心铭记不忘，这是念心所。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个念心所，使我们的心前后的刹那，相续的意念同一类的所缘境，而你的心不会流散的话呢，便会引生定力。各位刚刚从禅时中回来，想必念心所练得不错。那么当成就禅定了以后呢，这个念力就会更强大，就会更强大了。那么这里说的念慧力呢，是已经成就了禅定以后的力量，讲这个陀罗尼这个念慧力是有了禅定以后的念慧力，而不是我们这种散心的境界。那么慧心所呢，就是对于所观察的境界，你要检择这个境界的是非善恶，这个是慧心所。那么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念慧力的这个慧心所呢，它是跟无痴心所聚起的善尽慧。一般讲慧心所的话呢，它通于善心的智慧跟染心的智慧。那这里讲的这菩萨成就的这个念慧力的慧心所是属于善尽慧。 那么由于念集会的强大的力量呢，而能成就法陀罗尼跟意陀罗尼。所以说由此力持，由于这个强大的念会力持呢，我们一般人的念会力是很薄弱的。那么菩萨他成就这个法陀罗尼或者意陀罗尼呢，他的念会力是很强大的。所以说由此力持，闻未曾闻，就是菩萨呢初听闻他以前未曾听闻过的法，他就能铭记不忘。我们一般人第一次听闻佛法，那么在听的时候大概明了，了解一个大概而已，回去不温习，过几天就忘掉了。这是我们一般人，因为我们的念慧力很薄弱。但是菩萨呢不是，因为他成就这种强大的念慧力呢，他第一次听到这个佛法以后呢，他就能持不忘，他就能持不忘。言未温习，这个言就是名句文身，也就是用语言文字来全表的佛法。我们一般人学习了语言文字的佛法以后呢，那么回去以后要重复的学习这个学过的法，这个就叫做温习。那么经过呢不断的温习呢才能记住。但是菩萨成就这种念慧力以后呢，他不必温习，他就能铭记不忘。他不必温习。未善通力，这个通是通顺的意思，力是流利。我们一般人学习了佛法以后呢，你要重复的温习呢，才会对佛法的文义能够通顺流利。那么菩萨他听闻佛法，第一次听闻，听完了以后他对于这个法义呢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所以他没有通力，但是他也能够能持不忘，他也能够能持不忘，所以对这个未善通力的佛法他也能够不忘掉。名句闻声之所摄录次第错众次第结集无量经典，名句闻声之所摄录，摄就是摄数的意思，录是记录记载的意思。这个无量的经典呢都是属于名句闻声所记载收录的。我们把这个名句闻声，利用名句闻声把佛讲的经典给他讲的话记载下来，就变成经典。次第错众，次第就是有条理的意思，错是什么？纵横相交，交错的意思。纵这边写的纵是纵横的纵，那么在大藏经里查的话呢是用那个纵合的纵。什么是纵呢？纵合的纵这个字呢就是你在织布的时候，你织布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纵线呢拿住，然后呢你把这个什么横线交错进来，这样纵横相交呢就能织成布。那么在这里这个次第错众的意思呢，就是你有条理的将法句，佛讲的法句一篇又一篇，聚成一章，然后再一章又一章呢集成一品，这样次第条理的把它编辑起来成为无量经典，叫做次第错众。次第结集，结集的意思呢就是众多的佛弟子聚在一起，然后呢将自己所听闻的佛法呢说出来，那么经过大众生认可之后呢，这个就是呢把它编辑出来呢就成为经典。那么这个结集不止一次，所以说次第结集，这个是一种解释。或者是说呢，那么这些编辑出来的经典呢，我们按照不同的主题，将这些佛法分门别类的组织成无量经典，这个也是次第结集。那么譬如说你把所有关于五蕴这一类的佛法集成一类，把讲十二处的集成一类，讲十八界的分别集成一类，那么这个呢叫做次第结集。无量经典佛说了很多的法宝，那么经过这些集合之后呢成为了无量的经典。那么这么多的经典它成就了念慧力以后呢，它能怎么样呢？ 今无量时能持不忘，是名菩萨法陀罗尼。好，一般人学习佛法之后，时间一久，如果不温习就忘掉了。但是成就念慧力持的菩萨呢，他不会忘失。好，他这个不忘失呢，不但是今生不忘失，好，那未来世他也能够不忘失。那你中间持续多久呢？他能够经过无量的时间，好，菩萨对于无量经典都能够意念而不忘失，这个叫做菩萨的法陀罗尼。云何菩萨意陀罗尼？下面解释意陀罗尼。这是提问，什么是意陀罗尼呢？未如前说，此差别者，基于彼法无量意趣，心未温习，未善通力，今无量时能持不忘，是名菩萨意陀罗尼。好，未如前说，啊，这个意陀罗尼呢，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法陀罗尼，啊，它都是强大的念慧力持为体性的。此差别者，但是呢，意陀罗尼跟法陀罗尼呢，还是有差别的。还有什么差别呢？即于彼法无量意趣啊，这个佛依着名句闻声施设种种的法来全表种种的义理啊，称之为佛法。那么意趣呢？意就是义理的意思，趣是归趣啊。义理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众多的义理啊。譬如真实义品讲解的义理是什么呢？他就讲解真实义的道理，这是真实义品的义理。那么讲到布施品，他就讲说布施的义理。什么布施？布施有什么功德？布施的人是怎么样？这种种的义理在里头。所以呢，不同的佛法解说不同的义理。那么这些义理它的归趣不同，也就是说有不同的重点。那么这个归趣呢，就是它的义趣。无量经典记载了无量的佛法，那么呢，这无量的佛法就全表了什么？无量的意趣。好，基于彼法无量意趣，心未温习，未善通力。前面说讲到法陀罗尼的时候呢，菩萨对于无量经典有些是什么呢？闻未曾闻，有些是言未温习，有些是未善通力。那么当然对这些法所全表的意趣呢，它也是闻未曾闻，心未温习，未善通力。那么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今无量时能持不忘，是名菩萨意陀罗尼。但是由于菩萨成就了这个强大的念慧力，所以菩萨对于这些法所全的意趣呢，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多长呢？无量时，他都能够认识而不忘失。这个就是菩萨的意陀罗尼。云何菩萨咒陀罗尼？这是提问，什么是菩萨的咒陀罗尼呢？为诸菩萨获得如是等时自在，由此自在加倍，能除有情灾患诸咒章句，令彼章句皆系神宴第一神宴，无所唐捐，能除非一种种灾患，是名菩萨咒陀罗尼。这个是讲解菩萨咒陀罗尼。为诸菩萨获得如是等时自在，等时我们前面讲解过，就是平等时心的意思，就是心在前后刹那都在什么相似的所缘境上，能够专注不散，叫做等时。那么这个等时呢，通于善心位跟定心位，它在欲界定，在味道地定呢是属于善心位。那么到了禅舍界定，无舍界定的话呢，就属于定心位，所以它就称为三摩地或者三昧。那么等持自在是什么呢？这个等持自在呢，是指通于定心位的色界定。就是在这个色界定，你成就了色界定以后 菩萨依着佛法修行，他成就色界定以后呢，他能够扶助或者断除爱、不正见、慢、无明、疑这些烦恼，能够使这个心能够什么清净显白，没有瑕秽。因为什么？这些烦恼没有了吗？这个心就清净了，显白了，没有瑕秽了。那么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它在引发殊胜的神通力，这是我们大家最爱的神通力，这个是等持自在。所以等持自在呢，是成就了神通了。那么梵位菩萨呢，是扶助这些烦恼，那么他只能成就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那么圣位菩萨的时候呢，他断除了这些烦恼，他获得六种神通，好，多加一个漏尽通。所以咒陀罗尼呢，他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舍戒禅定的等持自在，好，是咒陀罗尼的体性。那么菩萨修行呢，获得了等持自在力以后，他就可以施设咒语了。那么世间的外道得了色界定，获得五种神通呢，他也可以施设咒语，但是因为他对禅定还会有爱畏贪啊，刚刚讲的这些烦恼他还是有，所以呢，这些外道他施设咒语了以后呢，他的力量没有佛菩萨施设的咒语的力量大啊，也不见得会灵验。由此自在加倍，能除有情灾患诸咒章句。由此自在加倍，加倍是什么意思？加倍就是给予力量，使它产生作用。咒语本身是没有作用的，它只是一句文而已，一句话而已。但是呢，能施设咒语的有情，以他所获得的定自在力，就是等持自在力，给予这个咒语力量，他赋予这个咒语力量，那么这个咒语就会有作用了，这个叫做加倍，这个叫加倍。那么通常他在施设咒语的时候呢，他也会施设使用咒语的条件。那么你在持这个咒语的时候呢，你要符合他的条件，这个咒语才会产生作用。不符合条件，这个咒语就不会产生作用。所以你们不要到外面去乱看，这个咒那个好，那个咒那个好，很多咒别人只把咒语列出来，没有把条件列出来，就你持了半天不灵验，你说佛菩萨不灵验，不是佛菩萨不灵验，是你没搞清楚，你没把条件搞清楚。能除有情灾患诸咒章句，这个是说明菩萨加倍了这些咒章句的目的是要消除有情的灾殃跟过患，他不是来伤害有情的，不是那个咒来伤害有情，咒你怎么样怎么样，让你不好，不是这样子。大家要拜大悲忏嘛，那么大悲忏里头讲，诵持大悲神咒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以前我一个同学，他读了这一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如果有个人希望长寿，他就持大悲咒说我希望长寿，那他有一个敌人，这个人也持大悲咒，就希望你这个持大悲咒长寿的人，我希望你早死。那我们两个都持大悲咒，可是我们两个所求是矛盾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对，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悲咒是根据这一部经典改编的。我们去找他经典原文的话，你会发现他下面讲了一句刚刚送的那个，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他后面有一句话，唯除不善，除不至诚。就是你持大悲咒，你希望他人短命，这个是不善法，这个不会灵验的。所以佛菩萨呢，他安立这个咒语， 不会是故意要伤害众生的，不会是这样的。好，我后面还有一句除不自诚，啊，你的诚心不足，你持这个咒也不会灵验。诸咒章句啊，这些咒语有很多种，所以说是诸咒。啊，有的咒只有一句，称为咒句。啊，那大悲咒有82句，啊，称为一章，就叫做咒章。这个是诸咒章句。令彼章句皆系神验，第一神验无所唐捐。啊，令彼章句皆系神验，神就是不可测度、不可思议的意思。那么验呢，就是有效果，叫做验。由于等持自在力的加倍，啊，使令这些咒章咒句呢，都有不可思议、不可测度的效果出现，啊，叫做令彼章句皆系神验。第一神验，啊，菩萨所得的等持自在，啊，已经能够拂断烦恼，哎，前面讲。那么外道呢所得的定呢，它还有什么烦恼相应，所以菩萨所施受的咒章句比外道的咒章句更有灵验的效果，所以菩萨所施的呢叫做第一神验，啊，它是最神验的。无所唐捐，唐捐就是虚假空无的意思。如果你按规矩持咒，它一定会有效果，不会空虚徒劳，叫做无所唐捐。所以我们持咒的时候呢，要先知道菩萨安立咒持的时候呢所定下来的条件，符合这个条件持咒呢才会有效。譬如大悲咒，你们每个月都有拜一次大悲忏嘛，对不对？你们可能还有人每天都有持大悲咒嘛，你就检查一下自己，你在持咒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升起慈悲心？没有升起慈悲心，持大悲咒不会灵验。第二个，你持咒之前，大悲咒之前有没有发愿？哎，大悲忏里头有10个愿嘛，对不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对吧？10个愿。这10个愿是什么？就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什么发菩提心嘛，对不对？大悲咒是大乘的咒法，所以要有发菩提心的众生持大悲咒才会灵验，没有发菩提心持大悲咒不会灵验。所以这边要先发愿，就代表我发菩提心了。然后呢，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你们念10声嘛，对不对？大悲忏里头。好，念完以后再念什么阿弥陀佛如来的什么阿弥陀佛的圣号嘛，也是10声嘛。那为什么要先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再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因为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师嘛，我们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嘛，观世音菩萨的本师是阿弥陀佛嘛，这个代表什么？尊师重道，有一个传承下来嘛。然后才怎么样？要自诚的诵咒。那么你在自诚诵咒的时候呢，心中还不能起疑，不能疑惑说，哎，这大悲咒到底灵不灵验？你有这个疑惑，就不会灵验。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咒力，那么它才会灵验。然后他就讲，在诵大悲咒之前要怎么样？要斋戒。你诵大悲咒时有没有斋戒啊？不是只有6斋日才斋戒啊，诵大悲咒要斋戒。诵大悲咒之前要干什么？要洗澡，对不对？你有没有洗澡？诵大悲咒之前要穿干净的衣服，要换衣服，换干净的衣服。诵大悲咒之前要什么？要悬幡，要燃灯，燃香，点灯，这些种种条件，这表示什么？表示你要有点诚心嘛，对不对？他刚刚讲嘛，除不自诚嘛，你没有这个诚心，那就没有办法什么灵验嘛。那你要这样诵大悲咒才会有效。 对不对？你看他有这么多条件，我们送的时候有符合这些条件吗？我看大概没有吧。所以你送了半天也没效嘛，那就是这样啊。你没有符合他的条件。按你说，观世音菩萨真不慈悲，设这么多条件，是不是？没有，因为他有一些东西是他不能破坏的，因果法则他不能破坏。对，你诚心不足也不能破坏，你有疑心更不能够什么，更不可能灵验。所以他有一些条件施舍是要让你达到那个条件以后，你送走才会有效。那么还有一些状况呢，你送咒呢他不会灵验，好，就算你符合这些条件他也不灵验。好，为什么？好，哪些条状况呢？第一个，你有重大的业障成熟的时候，你送咒他也不能灵验。好，比如目犍连尊者的母亲那个饭到口就化为火焰来烧这个嘴，好，这个就是有重大业障。那么呢，或是说你是心中有障碍，你跟他讲他嘴巴慈心不慈，好，那么这也是心中有障碍有业障，他不能灵验。好，那么他不相信咒力，那么他去吃也不会灵验。好，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送这个咒那么满了你的愿的话，会障碍你善法的升起，或者是你吃这个咒满了你的愿的话呢，会有恶法来伤害你，那么这个咒也不会灵验。师父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有一个人想要找一个职业嘛，结果呢，别人在争船员，好，他就去应征，他应征以后呢，就回家就赶快持咒，拼命持啊，说希望我能够得到这个工作，希望得到这个工作。结果呢，别人一放榜没有他的名字，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想了想，心里很懊恼，大悲咒真是不灵了。结果呢，一个礼拜以后传过来，传出去海难沉掉了。好，就是如果达成你的愿望出去会对你有伤害，那么这个咒不会灵验。那么第三个，如果满了你的愿会障碍你出离三界的心升起的话，它不会灵验。就是满了你的愿以后你就不想出离三界了，那不满它不会灵验。第四个，如果满愿以后呢，你用这个满愿得到的东西呢，你会造作恶业，那么它也不会灵验。第五个，如果满你的愿，你会用得到的东西去损恼其他的友情，去伤害别人其他的友情，那么这个咒也不会灵验。好，所以有这些，你即使持咒符合条件它也不会灵验。所以我在持咒的时候呢，我也有所求，我也没那么高尚，我也会有所求的时候。那我在持咒以后呢，都会加上一句，如果我所求的东西得到的话会障碍我修行的路程的话，就请不要埋怨，不要埋怨。我讲这句话呢，不是讲给佛菩萨听的，因为我相信佛菩萨有大威德力，会替我做最好的安排。那你还要讲这句话干什么？讲这句话好像不相信佛菩萨的大威德力吗？那不是这样，这句话是什么？讲给自己听的，提醒自己，你得到了要感恩，得不到也要感恩，怎么样？因为得到一定对你有害才得不到嘛，所以要感恩佛菩萨让你得不到。最主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也是凡夫嘛，得不到的时候心里也有点不舒服嘛，对，在提醒自己。能除非一种种灾患，是名菩萨咒陀罗尼。好，那么这些咒词在菩萨等持自在力的加倍之下呢，能够除灭许多各式各样的灾患。好，这个就是咒陀罗尼。好，这个咒陀罗尼呢就讲到这里。下面，云何菩萨能得菩萨忍陀罗尼？这个是提问。什么是菩萨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呢？ 啊，这个菩萨忍的忍呢，就是无分别智安住在真如理上的意思。啊，菩萨忍呢，就是菩萨所成就的，啊，所知障尽的无分别智安住在真如实相上面，叫做菩萨忍。那么这个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呢，是以智慧为体性，好，是属于加行无分别智的法师圣洁忍为体性的，好，它不是圣智的那个无分别智，不是根本无分别智，也不是后的无分别智，好，是属于加行无分别智的法师圣洁忍，也就是菩萨是在圣洁行地的加行智中呢，那么你持念这个咒呢，然后思维呢，好，能够帮助你速成是吧？真实的智慧。为诸菩萨成就自然坚固因行具足妙慧啊，这个是说菩萨在圣洁行地修行的时候呢，尚未得根本无分别智的果，仍然在因位修行啊，所以说是因行啊，自然坚固因行的因行成就呢，是说这个因行已经到达第一大阿僧祇劫，将要圆满的暖顶忍世的四加行位了。所以作为成就，好，将要成就了。自然是任运而不勉强的意思，啊，就是菩萨呢，他已经累积了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功德，这个时候修习止观呢，能够很顺利、不勉强的精进修行，啊，称为自然，任运而不勉强。坚固呢，是难以破坏的意思，就是菩萨他的福慧资粮呢，已经具足了，啊，在圣洁行地的因行坚固而难以破坏。啊，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很难再破坏他的这个修行了。具足妙慧，这个菩萨呢，修行已经进入了修慧啊。这个菩萨能引发根本无分别智的加行无分别智，已经成就了。啊，这个四加行位中的加行无分别智呢，是在禅定力中发出来的。啊，所以它是能得菩萨忍陀罗尼的体性。啊，也就是妙慧。啊，具足妙慧的妙慧就是这个。独处空闲，即无言说，曾无有物，见路而行，知量而食，不杂秽食，一类而食，常即尽虑，于夜分中少眠多悟。啊，这个是说明菩萨得忍陀罗尼的生活状况。啊，在修止观的时候，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独处空闲，啊，菩萨这个时候要在空寂之处独住，啊，不要被外人打扰到你的修行。即无言说，啊，菩萨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寻思欲，所以没有说话的欲望。那么他专心的修习止观，啊，所以不会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出现，叫做即无言说。曾无有物，啊，这个时候呢，菩萨他也不蓄积财物，见路而行，啊，晚上呢，这个菩萨不会到处乱跑，不会夜行他宿，不会去逛夜市，哎。如果他要起食的时候呢，一定到白天能见到路途的时候呢才去，叫做见路而行。好，那这个成无有物见路而行，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那另外一个解释呢，成无有物见路而行呢，是说这个菩萨的六根接触到境界的时候呢，他不取其相，不取随好，是成无有物。好，那么他的这个菩萨的心呢，唯在修习止观上用功，是见路而行。见呢，就是指这个加行无分别智啊。这个路呢，就是相似的真如境啊，是修止观的什么观体。以加行无分别智观察为事无益，好，修习止观是见路而行，好，也可以这样解释。知量而食，不杂秽食，一类而食，好，这个是说菩萨的饮食。知量而食，就是菩萨他的饮食知量。啊，他不求多，而没有贪心，好，但是呢，也不能过少，因为过少会影响什么体力，影响修行，所以他质量要符合他的量，啊，吃，不杂秽食，就是不吃呢会使身体生病的食物，啊，是怕影响修行，啊，虽然这东西很好吃，但是如果会影响修行的话呢，啊，也不要吃。一类而食，啊，就是吃的很简单的意思。啊，起食的时候别人给什么吃什么，够了就好，不要想求得什么特殊的饮食来满足食欲。啊， 我们现代人营养其实都够了啊。很奇怪，我看经典上面的时候呢，以前佛寺的这些比丘还有这些菩萨哈，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从来没有来算有吃多少营养够不够这个问题啊，都是取得以后呢好吃啊，吃饱了就好了，那么多的呢就把它布施掉，把布施掉。那我们这个好像是我们现在比丘到了僧中进食以后而出现的问题啊，就是觉得营养不够，吃东西要特别挑剔一点啊。所以乞食这件事情还是佛制定的一个很好的啊，很好的一个规则。常极禁律啊，禁律是指这个色界的禅定了。那么极禁律呢，就是色界四禅了。就是这个菩萨呢，他的心呢常安住在色界的第四禅的梵住里头，叫做常寂静虑。于夜分中少眠多悟，啊，眠是睡眠，悟是醒悟。我们一般修行人在夜分的话呢是睡六个小时，啊，但是因为菩萨常住在第四禅呢，所以他在晚上休息的时间呢可以睡得更少，而醒悟的时间会比较多。那么醒悟的时候呢，他就拿来什么？用来休息止观，啊，所以他在夜分中是少眠多悟。于佛所说得菩萨忍诸咒章句能地思维，啊，这个以下是讲呢菩萨忍陀罗尼修行的相貌，啊，这句话是总说，要在佛所说的这句能得菩萨忍的咒词上仔细思维它的真实意，啊，这个是能地思维。其咒词曰：依之、密之、及之皮、颤底、波陀匿、梭诃。啊，这个是列举出菩萨忍陀罗尼的咒词。哎，它下面有一个颤底，里面写一个丁离反，就是那个底的发音了。哎，取丁的上面的那个的，离下面那个一的一，那反是三声，就是底的意思。那个发音，嘿，那这个咒请大家把它记下来，你们要成就的时候可能就要念这个咒。即于如是咒章句意审地思维筹量观察，啊，这个是解说能地思维的意思，啊，菩萨对于这个咒词要思维他所全表的意趣，要审地思维筹量观察啊，就是菩萨要由浅入深的仔细思维筹量观察咒词的意趣。好，我们前面讲解过，思维呢是短暂的思维，筹量呢是较粗浅的推度寻思，观察呢就是较细微的视察了，啊，就是要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咒上面呢也要去思维。比喻如是咒章句意，如是正行，不从他文，自然通达。哎，你思维这个咒章进句呢会怎么样呢？比喻如是咒章句意，如是正行，啊，如是正行就是审地思维筹量观察，啊，就是正行。那么菩萨在禅定中呢这样仔细的思维筹量观察就是修观了，好，那观察这个上面的咒词，不从他文自然通达。如果要从他文法的话是属于文会跟思会的阶段，啊，这个时候菩萨呢已经成就了文思会，进入了修会，所以不需要再从他处闻法了，啊，这个是不从他闻。自然通达就是在修会当中呢，菩萨以自己成就的文思会为基础来修止观，这样修止观呢他自然能够通达咒词的意趣。我们现在学习呢就是在文会上栽培善根，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文会成就以后在思会这样子次第的修行呢，以后到了修会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呢就能够自然通达。了知如是诸咒章句都无有意，是缘成时但为无意，啊，这个咒词有两类，一类咒词是有意的，啊，譬如大悲咒82句咒词全表82种菩萨的相貌，或者是心经的咒词，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色婆诃， 好，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众都到彼岸去啊，愿正觉速能成就。好，这个是心经咒的意思，它是有意的。好，那么另一类咒词呢，是无意的。好，就是我们刚刚上面举的这个咒词是无意的。那么菩萨在此仔细观察无意咒词，能了知这句咒词呢，它没有意，因为它本身就代表无意嘛。好，那么由此类之，一切有意的咒词呢，也无有意。好，那么有意的咒词的这个意呢，词句的意呢，是我们施设安立上去的，它本身也是无意的。如果我们不施设安立的话，你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是没有意思的。好，就像我们跟一个美国人你去念这个词，或者印度人跟我们念这个词，我们是不知道它的代表什么意的。所以说呢，了知如是咒章句意都无有意。是缘成实，如果你能通达咒章句诸咒章句呢都无有意，那么所显的真实便是缘成实相。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法无我嘛，对不对？即真如实相，所谓无相。但为无意，但为无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但有假名了，实无有意的意思。这个诸咒章句呢，只是假施设的名言而已，并没有我们虚妄分别所骗记的实意。没有这些意。你说心经讲的是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到彼岸去啊，愿正觉速能成就，这是你安立上去的意思。没有安立就没有这个意思。好，所以呢，从这边观察无意呢，而能够了知什么？从这个无意的咒语上面观察呢，就能了知一切什么？一切的咒都是无意的。所以呢，如实了知此章句意，所谓无意，是故过此不求于意，其此名为妙善通达诸咒章句咒章句意。如实了知此章句意，所谓无意。菩萨如真实意的了知上面所举的无意咒词所要全表的义理呢，就是假说自性都无实意。是故过此不求于意。那么这个无意就是最圆满的真实境界了。不能也不必超过这个无意呢，再去寻求其他的意趣了。其此名为妙善通达咒章句意。这个妙呢，就是清净无漏的意思。这个善是合于正理的意思。好，能真实通达咒章句意呢，是妙善通达咒章句意。比喻如是咒章句意正通达矣，即随此意不从他文，自正通达一切法意。好，我们刚刚讲前面一段呢，是由思维筹量观察这个无意咒词，然后能够通达一切有意无意的咒词都无有实意。那么这里是说呢，我们现在由咒词的无意呢，而能通达一切名言法无意。更广博了。比喻如是咒章句意正通达矣。比菩萨呢，由于观察咒词而能通达咒词为是假名，实无有意。这就是所有咒词的真实意。正通达矣的正呢，是符合佛说顺于真理的意思。即随此意，菩萨就随顺这个名言无意的真实意去观察一切名言法，不从他闻。这不是菩萨从外听闻思维的文慧跟思慧的境界，自正通达一切法意。自正通达是菩萨内心在修慧的境界。这边的通达不是证入圣道的通达，这边的通达是暖顶忍世四加行位的部分的正量境界。菩萨由通达咒词无意呢，再随顺观察一切名言法。然后呢，自然通达这一切名言法呢，也是无意的。那么也就悟什么？继续下去呢，就会悟入什么？悟入真实了。位于此意如是通达一切言说所说诸法自性之意，皆不成实，唯有诸法离言自性是自性意。那么这个是解释自证通达一切法意。 位于此意，如是通达。那么菩萨是这样通达一切法义的啊？怎么通达呢？一切言说所说，诸法自性之意，皆不诚实。就是我们安立种种言说来全表种种法的自性啊，是假说自性。例如我们前面讲的色受想行识啊、涅槃等等啊，这些名言安立的假说自性所全表的自性意呢，是从我们在假名上面所骗记出来的。好，离开这些假名呢，就没有这些自性意啊。比如说离开涅槃，就没有那个涅槃的什么自性的那个意思，所以它并不是诸法的真实体性啊，不可以依名记执啊，执着假名自性有实体。那么这一句话其实就是破除什么增益执啊，对吧？执着假说自性有实体啊，就是我们在假名上面骗记而增益出来的执着，那么它实在是没有实体性的啊，只是假名而已。然后呢，唯有诸法离言自性是自性意。那么说假说自性是没有实体的，但是如果由此骗记而执着什么都是空无，什么都是没有的，都没有体性的，那么就落入了损减执了。那么菩萨通达离言自性是有的，言说所依的依他起的原生有为法，即原成实的无为法性是有的。那么这从所知智方面说的，那么从人之心这方面说呢，这个想心所跟想心所同时升起的心王啊，这些法是有的。所以离言自性呢是有的，这就是诸法的自性意啊。那么这一句话呢就破除了损减执啊，破了增益执，破了损减执，就是什么，就是无二所显的真实意嘛，对吧？你说巧妙不巧妙？比于诸法此自性意正通达矣，过此更无余意可求。好，当菩萨通达了假说自性无意，离言自性有意，那么这就是最圆满的真实意象了。那么超过此真实意象，并没有其余的真实意可以求得，并没有其余的真实意可以求得了。由于此意善通达故，获得最甚广大欢喜。好，菩萨是在加行位对诸法自性意正通达矣，然后呢继续修习止观，最后证入法性，得成圣道初地的极欢喜住。好，这里所说呢善通达故呢，就是证入圣道。获得最甚广大欢喜，就是得到了初地的极欢喜处。由是菩萨得陀罗尼，当言已得此陀罗尼章句所立菩萨圣人。这个是解释菩萨得陀罗尼了。所以说由是菩萨得陀罗尼，当言已得此陀罗尼章句所立菩萨圣人。那么从前面菩萨对陀罗尼咒词的思维筹量观察，表示咒词无意，然后再通达一切言说诸法自性无实意啊，唯有离言自性有意，那么就是菩萨得到了能得菩萨忍陀罗尼了。所以呢菩萨得到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呢，不只是什么诵念这个一支密支及支毗禅底波陀涅梭诃而已啊，不是念咒而已。你每天诵这个咒啊，你累积下来你诵到十万遍，哎，我们每次诵咒就告诉你诵个十万遍嘛，是不是？然后才有什么功德什么功德。你诵到什么100万遍，如果你不能够思维筹量观察名言无意，你就没有得到菩萨忍陀罗尼，就是你还没开始学习佛法。你诵咒给你个咒，你一直诵诵诵，你老想得到他那个咒上说哦，我能得到消灾解怎么样怎么样各种功德，你还没开始学习佛法。诵咒如此，诵经也一样。你说那我不是诵咒，我诵大般若经，我一天诵它一遍，我诵它个千万遍，还是你还没学习佛法，你还没学习佛法，你不知道名言无义，你还没学习佛法。得此忍故，是诸菩萨不久当得净胜意要，以一上品圣解行地圣忍而转。 得此忍故，就是菩萨已经得到了忍陀罗尼了。是诸菩萨不久当得净胜医药，这个就是解说前面由于此意善通达故，获得最胜广大欢喜。就是菩萨得到了这个忍陀罗尼呢，也就是在修此观了。那么由修此观呢，不久以后呢，就会成就初地的净胜医药地。这个净胜医药地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表上面七地别来讲，叫做净胜医药地。那么以十三住别来讲的话呢，就是极欢喜住的。以一上品圣解行地圣忍而转。圣解行地呢，就是菩萨从初住八心住开始进入圣解行地。那么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到了十回向的第十回向，法界无量回向。那么到这个法界无量回向的最后一生要圆满了，这个时候呢，你修四加行位。好，所以四加行位是什么？是菩萨要从凡夫变成圣人的那一世修的四加行位。这个四加行位呢，就是上品圣解行地。好，然后呢就得圣道了。圣忍，圣忍就是说呢，在四加行位的暖位呢，成就了下品无异忍。好，暖位是成就叫做下品无异忍。那么到了顶位呢，是成就了上品无异忍。好，对于无异，好，唯识无异呢，能够到达上品无异忍。那么到了忍位的时候呢，是地顺忍。那么到了世第一法的时候呢，就双印能所取空。好，能取也空，所取也空。好，这些都是属于圣人。好，圣是殊胜的意思。因为加行无分别智能够引发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呢它也是殊胜。忍是应可接受的意思。好，所以在这个四加行位呢有圣人。转呢是心依止忍陀罗尼而修行的意思，叫做转。意思就是说，当你得到菩萨得到了忍陀罗尼以后呢，继续这样修行呢，就能够证入圣道。当知是名，菩萨所有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啊，这个忍陀罗尼呢，只有菩萨有，所以说是菩萨所有的能得菩萨忍陀罗尼。此中菩萨法陀罗尼意陀罗尼，若过第一无数大劫，已入清净圣意要地，所得决定坚住广大，从此以下或以愿力或依禁律，虽有获得而不决定，亦不坚住，亦不广大。这里是说不同阶位的菩萨所得的陀罗尼是有差别的。始终菩萨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先说明所得的法陀罗尼及意陀罗尼的差别。若过第一无数大劫，已入清净圣意要地，所得决定坚住广大。这个是解说菩萨他已经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了，证入了初地清净的圣意要地。那么这以上的菩萨的圣位菩萨呢，他所得到的法陀罗尼及意陀罗尼呢，是决定坚住广大的。怎么说决定呢？决定就是说菩萨他的念慧力持他所铭记不忘的法语意呢，不会有错误发生所以是决定的。坚住呢，是说他的念慧力持呢不会退转他得到这种念慧力持，他不会退转就是圣位菩萨。广大呢，是说这个圣位菩萨他所意念的经典呢，在数量上面是无量的，那么在时间上面是无限的，无限计的，这个叫广大。从此以下，从此以下就是圣位菩萨以下呢，就是圣解行地的菩萨了。好，或以愿力，就是菩萨呢，他曾经发殊胜微妙的大愿譬如说我要生生世世学习佛法，度化有情，发了这个大愿，那么由此愿力支持，他也可以得到法陀罗尼及意陀罗尼。因为什么？他发心了要生生世世学习佛法度化有情嘛，所以他就每生每世的学习，经过这样不停的修习， 他慢慢慢慢他就把这个什么法跟意都记一词下来了，所以也能够得到法陀罗尼及意陀罗尼，或依禁律啊，或者是有的菩萨他得到了色界禅定，好，然后他发了这个神通的功德，也得到法陀罗尼及意陀罗尼，虽有获得，好，就是如果你依愿力或者依照这个禁律所得的法陀罗尼跟意陀罗尼呢，虽然你得到了而不决定，就是说你的记忆呢一直这些法跟意呢可能会有错误发生，好，圣人是没有错误发生的，那么凡夫位会有错误发生，意不坚住，好，可能因为你持戒不清净就失去了禅定，好，那么就什么陀罗尼就失去了，好，或者是你一生气啊，众生难度还是学小圣吧，好，这个时候你的愿没有了，这时候你陀罗尼也失去了，好，所以就不坚住，意不广大，好，陀罗尼的力量是有限计的，好，不是无限计的，所以说不广大。如说法意二陀罗尼，咒陀罗尼当知一耳。好，圣位菩萨的咒陀罗尼呢，也是决定神验的，而凡夫菩萨呢，以愿力或者禅定力所成就的咒陀罗尼呢，则不一定灵验，好，它不一定灵验的。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如前所示。即如是德，好，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呢，就是圣解行地的菩萨，在四家行位修止观呢，好，所以这边不是讲到圣位菩萨的事情，而是讲到圣解行地菩萨的事情。所以依照前文所解释的修行呢，就是得到忍陀罗尼了。忍陀罗尼就是什么圣解行地的菩萨修止观，好，到了四家行位的时候，就叫做得到忍陀罗尼。若诸菩萨具四功德方获如是诸陀罗尼，非随缺一啊。这个是说明呢，菩萨要具足四种功德啊，才能得到四种妙陀罗尼，那这四种功德呢是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项，你要具得到这四种陀罗尼都要得到，你就要具足这四种功德。何等名为四种功德的提问，什么是四种功德呢？一者于诸欲中无所贪着啊，第一种功德就是离欲，对于诸欲呢没有贪着心，也就是得到舍戒禅定啊。同时呢，在得到舍戒禅定之后呢，也对禅定呢没有了爱畏贪啊，这个是没有贪心的。二者于他盛世不生嫉妒啊，不计他荣。这个是第二种功德，嫉妒呢是嗔心所的一种表现啊。那么成就舍戒禅定呢，也没有嗔心啊，所以他对于他人得到功德啊，他人得到名誉利养，他人得到恭敬等等的殊胜的事情呢，他心中不会生嗔心而记恨啊，或者是他人有了荣耀的事情呢，那么菩萨会随喜功德，而不会嫉妒他。那么这两种功德呢，是成就四种陀罗尼都要具备的，其实就是得到禅定，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三者一切所求等施无悔，众生有所祈求的时候呢，菩萨都要能够平等布施，并且布施后呢也不会后悔，这种功德是成就咒陀罗尼所应具足的，就是菩萨他得到了等时自在以后呢，安立了咒词，那么众生诵咒的时候，只要符合菩萨施舍的条件啊，都应该要灵验，好，而不会说哦，我比较喜欢这个众生，所以他诵咒才灵验，那个众生我不太喜欢他，他诵咒就不灵验，不是，你只要符合他的条件啊，都会灵验，所以呢，一切所求等时无悔。虽然说等事无悔前面也提过了，菩萨施舍条件的时候要符合因果的法则的。四者于正法中生生心要，心要法者于菩萨藏及菩萨藏摩檀里迦生心爱要。菩萨对于能证悟圣义地的法呢，特别的喜爱，特别的爱要，那么他因为喜爱爱要呢，他愿意做出修习，经常的思维筹量观察甚深法义，这个是 于正法中生生心要。心要法者，这个是解释心要法的菩萨的相貌。于菩萨藏，这个是简别，这里菩萨所学习思维筹量观察的甚深法义呢，是属于大圣菩萨的修因正果的教法，是属于菩萨藏的，不是小圣法，也不是人天法。即菩萨藏摩檀里迦，摩檀里迦是论藏的意思，论藏是抉择佛所说契经的义理。那么这个契经经过论藏的解说呢，就能够把契经里头的意趣明白的显示出来，叫做菩萨藏摩檀里迦，深深爱要。那么菩萨对于大圣法及大圣的经典，还有呢抉择大圣法圣义地的论点呢，特别的爱要学习，这个是对成就能得菩萨忍陀罗尼所需的功德。那么这里呢就将这四种菩萨妙陀罗尼解说完毕了。前面曾经说过，菩萨施舍咒陀罗尼真正的意趣呢，是要成就什么能得菩萨忍陀罗尼，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多时间，请讲。 就是那个这个咒词啊，它有什么仪轨？因为刚才提到大悲咒还有一个仪轨，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下面有一句话说，你还是说你要审谛思维，但是问题这些文字我们不懂它的意思，那你如何审谛思维？ 这个仪轨就是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它的仪轨是什么？它没什么仪轨，它就是你要照它的生活来方式，生活方式来生活。他刚刚前面讲的，什么？独处空闲，其无言说，沉无有物，见路而行，自恋而食，不杂秽食，一类而食，长期禁律，一夜分钟，少眠，多物。这个就是他的仪轨。那第二个，你要思维，就是思维它无意嘛，因为没有意。所以知道说，原来言辞的意是我们加上去的，言辞也可以是无意的。所以小孩子他讲话，我们身上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讲的时候，他认为有意，我们听不懂就是无意。你思维就是观察，一切言辞什么，本来都是没有意，那么会有意是我们施舍安利上去的。那我们现在因为施舍安利以后，就认为他有意了。而不知道它是无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所施设的种种法呢，在上面起了执着，对不对？就是说一个人骂你，我们讲叉叉叉，那你会生气是因为说你认为他在骂你，对不对？但是你拿这句话去对一个不懂这个言语的人讲，他不会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意是我们施设上去的。所以你听懂了，就是你被这个意控制住了，你就照着这个反应，这就叫世间即成真实。听不懂的人他就不受影响，所以你就思维从这边思维观察，既然是这样子的，这个咒词可以是无意，那么有意的咒词其实也是无意嘛，对不对？那你了解一切咒词的无意，那再推广过去，那一切的语言言语的法，我们施设一切名言都是无意的嘛，是因为我们施设了以后它才有意，对不对？所以就通达，从这边就通达了一切法无意。那一切法无意呢，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不是，你施设名言一定要有什么根据嘛，有依止嘛，那这个依止的法是有的，它是什么？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所以我们才会施设什么舍受想行识，施设什么涅槃这些嘛。如果它没有，我们就不会去施设名言了，那这个是有的。那我们在思维这些名言的时候，心有没有？有心嘛，所以心法也是有的嘛，就是想心所跟想心所的意识也是有的嘛。所以知道呢，离言自性还是有的，言说自性是没有的，这个时候不就证入了什么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这样子。对不起，这边还没讲完，课还没讲完。那么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要引导小孩子去上学， 那么你跟小孩子说带他去上学，小孩子对于去学校学习呢，可能他心里会存有畏惧感。这个时候大人怎么办呢？你就不要说带小孩子去上学，你跟他说什么？我们去唱歌，我们去跳舞，我们去游戏，玩游戏。所以你带小孩子到那个地方呢，你就给他什么？所以我们小学一年级就有什么畅游嘛，对不对？唱歌、跳舞、游戏嘛。你安排这些课程吸引他们来学校，然后小孩子说：“哎，来学校很好嘛，每天到那边唱歌、游戏，然后还有点心吃，不是很好吗？”这个就像什么施设了咒陀罗尼嘛，你念这个咒就能除灾殃嘛。哎，你念还真有效。哎，你就喜欢持咒，你持咒，好，持咒。然后呢，当小孩子来学校玩乐的时候呢，慢慢的课程中呢，就安排一些他们什么，他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事物嘛。好，比如说唱歌，好，现在唱英文歌，怎么样？他就慢慢了解英文了嘛，是不是？你让他学 ABCD 这样很难嘛，你让他用唱的，他就简单一点嘛。好，玩游戏，我们玩团体游戏，啊，这当中就训练了什么？互相培养了合作的精神嘛，对不对？那么同样的，你持咒中呢，有意的咒呢，就像心经里的咒，告诉持咒者说啊，你要速到彼岸去得到解脱啊。那大悲咒就告诉你佛菩萨的相貌啊，种种功德啊，哎，就把这些东西意告诉他嘛。好，那么这就是有意咒持了。然后呢，小孩子慢慢学习呢，等他了解一些事情以后呢，慢慢进步了以后呢，就安排高级一点的课程给他们，就培养他们在社会什么生存的技能嘛。那么呢，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一份子。那同样的，持咒者学习佛法啊，你让他持咒，你也教导他佛法。那么他了解了佛法深义谛的义理之后呢，最后说你教他，啊，现在有一个咒不得了，这个咒是咒中之王，叫什么无义之咒啊，依之密之即之辟啊，才能抵佛陀逆说和啊，你来持这个无义之咒。那么他已经持咒什么习惯了嘛，他就开始持咒。然后呢，你说你持咒的时候，你要深入观察我们前面教导的佛法，他就在这个咒义上面深入的思维观察，名言无义的意趣。好，慢慢他就了解啊，随顺了知一切什么言说法无自性啊，唯有诸法力言自性有性啊，证得第一义谛。好，就由咒陀罗尼而进入忍陀罗尼，好，最后证圣道。这样子。所以呢，在大拜大悲忏的时候，各位在拜大悲忏的时候，在什么念一心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世尊，对不对？这一段礼拜三宝嘛，一开始不是有吗？它里头有注解，怎么写的？在礼拜三宝的时候，心中要观想，观想什么？能理所理性空寂嘛，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释迦如来隐现中，我身隐现释迦前，头面皆足归命礼。啊，这一段文义嘛，是不是？这段文义在讲什么？就是在讲我们刚刚讲上课讲的这一堆嘛，对吧？能理所理性空寂，就是观察一切言说法无自性嘛。能理的我跟所理的释迦牟尼世尊，你心里想的释迦牟尼世尊不就是什么名言吗？对不对？他的什么自性都是空寂的嘛，一切言说法无自性嘛。那么感应道交难思议，就是什么离言自性是有的嘛？虽然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感应道交就是靠我们的心在感应嘛，感应道交嘛，难思议嘛，是不是？那么我此道场如地珠，什么叫地珠啊？地珠就是因陀罗网，就是四地，四地环有一个网啊，它是由什么宝珠制成的。那么每个宝珠都映射其他的宝珠的相貌，好，所以呢这是第一层。然后呢它映射进来以后呢，映射里头的那个宝珠相貌又映射了其他宝珠的相貌，所以层层无尽的映射。所以我此道场如地珠，意思就是什么？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映射的什么影像而已嘛。释迦如来影现中，道场是什么？道场当然你想说，哦，我们在这边大悲忏，这边就是道场，道场就是你的心嘛，对不对？你的心就是如幻如化的，所以释迦如来是什么？在你心中是影现的，不是有个释迦牟尼佛跑到你前面来， 是你的心自己变现一个释迦牟尼如来出来。那么我身引现释迦前，在前面这边拜下去，这个拜的是什么？是你第八次创造出来的你的身体嘛，是不是？所以我身引现释迦前，这个也是什么？如幻如化的离缘自性嘛，头面接足归命理嘛，哎，或者是什么什么能够除障归命理，那就是观什么？观我们刚刚讲的嘛，一切言说法自性空嘛，离缘自性是有的嘛，是不是？那么在离法宝的时候观想什么？真空法性如虚空，常住法宝难思议，这就是观言说法无自性嘛，而原称实是有性嘛。我身引现法宝前，一切如法归命理，就是依他起跟原称实是有性的嘛，也就是离言自性有性嘛。所以他就讲说，大悲咒词诵完以后，后面一段说，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等等等等等，好，获得一地、二地、三十五地乃至十地者，为什么他们会能够证圣道？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诵咒的时候，这些众生就在那边什么思维，这些咒都是无意的嘛，观察什么一切法无自性嘛，而离缘自性是有的嘛。他们这样观察，当咒诵完之后，他们也观察到那个阶段，然后就什么就证圣道了，是不是？要不然他怎么证圣道呢？哦，听完这个有意咒82个菩萨像，然后这82个菩萨帮我得圣道，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思维这个法义，也就是菩萨在观世音菩萨在诵咒的时候，他们就在修止观，止观修完就证圣道。所以我们在诵大悲咒的时候，你要就要思维这件事情。大悲咒实在是名言无义，如果你诵大悲咒还在持大悲咒有意的话，那还早。所以学习啊，要把它用在什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名言的社会里头，名言的世界里头，我们就被这些名言欺骗。那你不去思维它无意，你就会被它欺骗。好，所以要观察。所以为什么讲说咒陀罗尼是忍陀罗尼的前方便？就是这个意思。从咒陀罗尼好了解到一切什么都是毕竟空寂。有问题吗？但是你要有所求的时候，还是可以诵大悲咒。OK。但是条件要具备，条件要具足。没有问题是吧？没有问题的话，就讲上次不是在讲那个法师在拜佛的那个事情吗？那讲完以后，那有一个居士来说希望再讲一遍，那我们就再讲一遍。好，就我们就不提问题，就把这个讲一遍，讲完就下课。好，我把写了一下，这样子讲就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就师父在2009年4月19日真实一品里头讲解的例子，好，就是现在有一个法师在佛堂拜佛。好，我们从外面要进入佛堂，那么在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好，有一个法师在拜佛。然后呢，我们一进入佛堂的时候呢，就见到这位法师在拜佛。那么见到这个法师在拜佛的第一刹那，我们的眼根接触到在这个拜佛的法师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升起了眼识跟眼识的具形意识，好，同时升起。那么这个时候的眼识，这一刹那，第一刹那的眼识跟具形意识呢，都是率尔心。好，因为你前面不知道有这个法师在拜佛，所以你一进来就见到这个人，就是率尔堕入这个境界。那么在这个率尔心的时候呢，有几个法师的影像是同时存在的。好，这一刹那有几个影像是同时存在的。那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第八世，第八世的相分的种子所变现的这个法师在拜佛的法师的这个影像。啊，第八世变现的。第八是被相分种子变现的，那么这个呢影像称为本质分，好，它是个本质。 那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疏索圆圆，它是第八世相分种子变出来的依他起相。那么在我们眼根接触到这个疏索圆圆的依他起相的这个法师的影像的时候呢，我们的眼视跟具行意识呢就依着这个疏索圆圆的影像各自变现了一个亲索圆圆的法师影像为自己这个事的所缘境。就是眼视变他的意识变他的，他们各自变现一个亲索圆圆为自己的事的所缘境。那么这个亲索圆圆的法师影像呢是由自视的相分种子变现出来的，因为是在率耳心。好，所以它是由自己视的相分种子变现的，所以它也是依他起，因为它是相分种子变现的。这个时候眼视跟具行的意识的见分呢是由见分种子升起的，因为有相分必然有见分。好，所以呢相分变起了这个影像，这个法师的影像，同时呢见分由见分种子升起。好，所以相分由相分种子升起，见分由见分种子升起，见相二分是由不同的种子所升起的，可以了解吧，他们是不同种子升起的。那这个给它个名称叫什么，叫因缘变。见分相分各由自己的种子升起，这个叫做因缘变。那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在我们这个时候的眼视跟眼视具行的意识呢都有无明心所具实升起，都有无明心所具实升起。那么这时候亲所圆圆的相分呢就成为能遍计的见分心的什么呢，所遍计，就是见分心去遍计这个相分心的。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认识了，因为它一接触的时候，见分相分一接触就产生了认识的作用。那么认识了什么呢？四意显现的遍计所知相就出来了。所以相分本来是相分种子变的依他起相，然后见分心去圆律它的时候，一认识它就变成了遍计所知相，就认错了，因为有无明在。好，所以这个亲所圆圆的相分原本是依他起相，但是当它被见分心遍计的时候呢，显现在心中的就是什么，却是遍计所知相了，不再是依他起相了，而是遍计所知相了。那么这个遍计所知相是没有体性的，它没有体性，它是依着依他起相的体性受到了无明心所的影响，见分这边有无明心所跟它俱行，影响了这个见分呢而认错了，而升起了这个妄执相。所以遍计所知是一种妄执相，它本身没有体，是依着依他起的那个体而变现出来的，可是看错了。这个时候眼视跟眼视具行的意识都是率耳心，那率耳心的时候呢，心事中是没有名言，没有名句闻声的，好，没有名句闻声的名言的，所以它是属于显境名言。好，眼视跟具行意识都是显境名言。好，这是第一刹那率耳心。好，那么到了下一刹那，意识心中就现起了，哦，法师在拜佛的这个想法。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睛还是看着这个法师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意识升起了什么？表意名言的活动，因为升起了法师在拜佛嘛，这个是表意名言的。所以升起了表意名言的活动。那么法师在拜佛是名句闻声的表意名言。但是这个时候意识思维法师在拜佛的相分的表意名言，是没有第八世的本质分为一子的，并没有第八世变现出来五个字叫法师在拜佛，没有，是你的第六世自己变出来的，它没有第八世的本质分为一子，它是由第六世意识的见分心分别嫉妒而变现出来的，是由见分的嫉妒力量，好，偏嫉的力量所变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意识的见分相分都是由意识的见分种子变现而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是同种生。这时候见分相分是一个种子生出来的。刚刚讲了，在率耳心的时候见相二分是不同的种子，在这里是同一个种子生出来的。所以当它显现在意识中的时候呢，也因为有具行的无明心所，所以呢你不知道法师在拜佛只是名言而已，而你升起了法师在拜佛的意觉，这个感觉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意觉呢就叫做四意显现，它就是遍计所知相。 因为有无明的关系，是有偏计所之相。所以这个是意识的表意名言的偏计所之相。意识的表意名言的偏计所之相。那么在此同时的演示呢，它还是没有什么表意名言的，它还是显进名言。所以这个时候演示呢，还是肆意显现的偏计所之相，是属于显进名言的。好，也就是意识跟演示不一样的，一个是表意名言，一个是显进名言。所以是这样子分的。那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要让各位了解表意名言、显进名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子讲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你了解说在这个操作上面是怎么回事，话应该比较清楚，比上次讲应该要更清楚一点，只是这次又多加两个名词，一个因缘变，一个分别变。那么刚刚讲的这个就叫做分别变，就是后面这一种状态，他们是同种生的，那么叫做分别变，是靠意识见分片计的能力、分别的能力所变现出来的相分，所以叫做分别变。那前面是相分有它自种子变，见分有它种子自种子变，所以叫因缘变，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请讲。 您刚才提到那个见分，就是说你会有个见分， 这个见分不是也是要从阿赖耶识的种子生起吗？ 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生出来的。 所以就是说刚才讲的八识一开始那个也是从阿赖耶识开始的。 是，意思是说第一个是说第八识的相分种子变现出来一个本质分。OK。然后呢第六识跟演示呢，依着这一个本质分，他们再变现出来。 熏习以后再 变现。没有熏习，就是直接在一刹那熏习就回去了。就是说一变的时候，在我们总是感觉好像第八识先变个东西，然后呢演示再接触它，再变，就一刹那。不是，意思是在同一刹那的时候就出来了。好，都有它各自的种子，在这些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阿赖耶识里头有八识的种子，有前五识的种子，有第六识的种子，有第七识的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变现出这些识来，如果因缘成熟了就变出来。那么现在这边是讲是演示跟意识因缘成熟了，所以呢他们变现出来了。那当然种子还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但是它是属于演示的种子，是属于演示的。好，那么意识是有它的种子，都存在阿赖耶识里头。但是第一种状况是阿赖耶识还变出一个相分来，那第二种状况是说阿赖耶识没有变那个相分出来，就是对于意识来讲，它没有变出法师在拜佛这个东西出来。OK， 是意识的见分，它片计的时候，它片计出来是由它变出来的这个相分。说法师在拜佛，大家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想法是什么？是见意识的见分变出来的。那你的眼睛在看的时候，还是什么第八识变的相分为眼识的什么本质分，而变出亲所缘眼识的亲所缘缘。好，然后这个对演示来讲它还是什么因缘变，可是对于意识来讲它变成分别变，这样子。请讲。 那这样讲的话是在分别变的时候，意识它的见分升起，它升起的同时，其实它因为它想清楚有安立的法师拜佛这些这样子的名言，但这个名言还是应该是在八识当中的名言种子，应该有借用到八识的名言种子吧？ 不是借用名言，八识名言的，他们都是在八识里头的种子，这些种子都是在第八识。OK， 所以变出来的时候都是这些种子是在第八识里的种子变出来的，但是这些种子是存在第八识里头，但是并不属于第八识。刚刚讲的前面讲的八识的相分种子是第八识本身相分的种子变出那个本质分来，那么这些讲的意识的种子是这些种子是存在第八识里头的意识种子变出来的。 所以分别变的时候意识的见分自己创造一个相分出来，再去圆律它。 对， 这过程当中还是要用到存在八识当中的名言种子。 对， 是这样讲。 不是要用到，他们本来都是八识中的名言种子。那么在前面的第一个率尔心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用到八识的相分为他们的枢锁缘缘才能变。OK， 也就是说，如果你第八识没有变一个法师在这边拜佛，你第八识没变出来这个分的话，你根本看不到有一个法师在拜佛，对吧？所以他们要看到这个法师在拜佛呢，一定是要什么？有这个本师分在这个地方。可是当你去想说法师在拜佛的时候，你在门外也可以想，你要进门外你就想说，诶，会不会有个法师今天在里面拜佛，你也可以这样想，对吧？那那个境界就是什么？是第一，是意识的见分变出来的。意识就是说什么？表意名言的时候，它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没有种子的。它是根据什么见分心而变现出来的。啊，除非说是在你在看书、念书的时候，那么同时它又变现，你也跟着它变现，然后你又去记住，这个时候就比较情况就比较复杂。 难就难在那个变现这两个东西，不用磨手。就是说那个变现东西听起来好像你有另外一个东西去把它变出来。到底，因为我们要已经是说什么事情都是从阿赖耶识出来。 哎，这个出来就叫变现。 对，那就 出来就叫变现。因为它是那边，它在种子尾你看不到嘛，所以种子变出来，所以当你看到就是变现，而不是说有一个法再变个法出来。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在他在解释的时候，因为要解释清楚，他讲哦，阿赖耶识种子先变出什么自证分，在自证分再变出见分跟相分，好、哦，那所以变成有一个法叫自证分，再变出见分跟相分，这样子讲，对不对？那这是要解释给你听吗？其实都是在一刹那就什么嘣一下就出来了嘛。那自证分跟见分本来就是同一个种子，哎，那在我们的感觉上面总是说哦，我们看东西是我要先有眼睛然后再看嘛，就觉得这是什么连接下去的好几刹那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变成讲的是在一刹那之间它整个就什么显现出来，所以唯识的讲法跟别的讲法就有这个差别在那个地方，就是一刹那它整个影像就显现出来，所以你去观察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它完全是影像，就是刹那刹那的影像。那我们感觉树在长这种东西好像连续性的，就它其实都是每一刹那在变现。 但是假如这样讲的话，前面意识在显境名言作用的时候跟它后面到就不是显境名言作用的时候，其实它应该不算同一个刹那吧。 不，率尔心跟后面的第二刹那的这个心就是已经第二刹那了。OK。这个就不是同一刹那了。意思不可能说我又在显境名言上面又在表意名言上面，就第二刹那，所以第一刹那意思是在显境名言上面，第二刹那好率性，第二刹那还有什么寻求了吗？对不对？他就已经到了什么表意名言上面去了。 那这样因缘变跟分别变属于不同刹不同的 不同刹那 的， 但是很不同的事它是可以在一起的。比如说演示第二个我们讲第二刹那演示本身还是在什么因缘变嘛，因为他没有表意名言嘛，他还在因缘变嘛，可是跟他同时的意识是在什么在分别变的，就不同的事是可以有分别变跟因缘变在一起的。 那个请问法师，就是他的因缘变是在解释枢锁缘缘，然后分别变是在解释这个我们一般在讨论就是。 不是。因缘变是讲意识的时候是说它升起来的时候那个清锁缘缘它的见分跟相分是不同种子变现出来的。那么分别变是说在意识变现清锁缘缘的时候呢它的见分相分是同一个种子变现出来的，是这样子。只是说你在因缘变的时候，它一定要有第八识的变现出来的相分做本质分，做枢锁缘缘，哎，这样子。那么在分别变的时候，它是属于独影境的嘛？它 他就不需要第八次变现的那个为他的什么为他的依止。对，比如说你看到法师在拜佛，然后你眼睛一闭说诶法师在拜佛，你眼视一闭嘛，眼视就没升起来了嘛，对不对？可是你意识还在想嘛，对，这个时候呢，对你来讲的时候呢，那个就没有了，就变成只有分别变了，因为眼视停住了。 那跟尘相对的那一个是哪一个变？ 跟尘相对的时候是 那一刹那，那个帅 不是你跟尘一碰到的时候就会有事升起来嘛，那个就是帅啊，帅耳的时候就是因缘变了。 在你还没有察觉之前，其实已经你的身体感受到是分别不到，后面你知道怎么分别，那后面你知道的时候，心态那里那个已经是做到，这个比较难，因为这个花 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凡夫都有在执着上面，你从率尔心就在执着了，但是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执着心。